想一哭都值得有 快去试探，痛快去触碰，生命安排什么，我就感谢什么，每颗认真也活，全都没理。什么？

骑的白马，细细的卷发加一身洛丽塔，叫醒我口袋中的电话。格林家的公主，安徒生的女娃，牵手的孩子喝着幻想的交换，夏季猫咪倔强带坏笑的布朗，蓝蓝的苗正挂着藤浆，你发的娃娃脸长到在身边，可惜我还没有发现。 用着你的无言歌声，回走我眼中的